Урок 16. Текст. 今天发工资，咱们去北京饭店怎么样？好，一起去。我第一次吃中国菜，这是筷子。哦，有意思，还有两个杯子，大杯子喝茶，小杯子喝酒。 两位先生，要什么？ 要两份饺子，一只烤鸭。 喝什么？ 两杯茅台酒，一共多少钱？ 一共82.5元。 我付钱。不，不，我是单身，没有气管炎，我请客。 Новые слова。 今天， 工资， 筷子， 杯子， 酒， 单身， 气管炎， 多少， 有意思， 发， 付， 没有， 请客， 第一， 八， 十， 二， 五， 次， 个， 之， 快， 圆， 毛， 脚， 一起， 一共， 茅台酒。 Упражнение 1. 公，拱，拱，共， 子，子，子，字， 翻，凡，反，饭， 颠，点，点，电， 快，快，快，快， 烤，烤，烤，靠， 快，儿，快儿， 天，儿，天儿， 今，儿，今儿， 明，儿，明儿。 Упражнение 2. 今天， 今天， 意思， 意思， 咱们， 怎么样？ 有意思， 一共， 一起， 第一次， 一只烤鸭。 Упражнение 3. 工资，公子， 中国，中国， 气管炎，气管炎， 菜单，彩蛋。